这份采访后来被国内的不少媒体转载了，石毅看到的是文字版，带着浓烈英明风格的应答让他看到中途的时候就忍不住笑了，尤其那句谢谢关心，我的情况很好，更是让他当着欧阳和其他同事的面就笑出了声。办公室前的人都有些莫名， 石总，你这是在笑什么？ 没事，你们继续。 只有欧阳大概猜出来，他这种毫无预警的心情愉悦肯定是与工作无关的。他敲了下桌面， 我说你开会的时候专心点行不行，就算走神你低调点。 是我错，我们继续。 关了电脑，石毅忍着笑意把注意力又拉回到手上的文件。其实刚才要不是他顺手搜索一个数据值，也不会扫到英明的那篇专访，可是不看见还好，既然已经瞄到了就忍不住看了两眼。公司里知道石毅和英明关系的人应该不在少数，但毕竟石毅是老板，这种完全私人的事谁都懂得不碰触最安全。除了欧阳偶尔会开开石毅的玩笑，基本上是没有人会提起的。顺利地结束了这次策划会，最后散会的时候，欧阳特地绕到石毅旁边扯了他一下。 你舅舅上午还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让我转告你周末他安排了一场饭局，你得出席。 找我吃饭，电话打到你那儿了？ 估计是气儿还没消。 陈诚这种人，想让他接受现实，恐怕比登天还难。石毅扬了下眉说：“ 行了，我知道了，回头我联系他。” 最近阿姨怎么样？ 比前段时间精神好些了。我阿姨一直陪着他，经常出去走走，也会让他心情好一些。 对母亲的事，石毅不愿意多谈。后来，欧阳还想追问两句，也被他挡掉了。刚好他有电话进来，欧阳示意了一下，也就离开了办公室。石毅在他走了之后，又打开了电脑，搜了一下想看英明采访的视频版，可惜网上没有。看了一眼时间，他结束完客户这通电话，就给英明打了一通。这次手机是关机，估计是在片场。略微有些遗憾地挂了电话，石毅靠在椅子上，揉着脖子闭上眼睛。前段时间涌起的思念，这时候又开始泛滥。那天他和英明的妈妈谈完之后，似乎起了一点作用。至少英明说，从那天之后，他父母都没有再提起要求他们分开，或者催他结婚这种话。之前还跟家里通了电话，他妈就是在数落邻里之间那些摩擦和八卦，然后嘱咐他戒烟，别的什么都没说。这种态度的软化就算不明显，也让石毅觉得高兴。虽然他家里问题依然很严重，但起码局面一直有所改善。时间已经很晚了，他最后收拾完手上的文件，决定先下班。车一路熟悉地开到英明家门口，石毅再次打开英明住的那间仓库的门时，觉得心情很微妙。这里的东西基本上都没有变，英明独居的生活显然活动空间有限，甚至他之前弄的那些海报什么的都还在。烟圈在他进门的时候就窜了过来，二话不说就是一爪子。石毅狼狈地往旁边躲了一下，但终究难逃一劫。他把烟圈拎着脖子提起来，诧异地扬了下眉。 你爹怎么没把你丢给耗子养？他在剧组，不怕你饿死在家里啊？ 烟圈对他的回答是伸爪子还想抓他。石毅顺手把他丢到旁边，然后关上门走到沙发边上，翻了翻茶几上堆放的杂志和剧本，然后坐下。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带着英明的气息。剧本上有些勾勒出来的重点字句，旁边加了一些备注。石毅几乎可以想象得到英明戴着眼镜窝在沙发一角看剧本的样子，大概微微皱着眉，然后时不时地画两笔，一脸严肃。平时总是习惯性带着笑的脸上， 也只有在这些时候会显得五官的线条特别深邃。石毅在客厅绕了一圈，最后还是上了楼。推开卧室的门，他整个人一愣。原本空无一物的床头被英明钉了一个架子，有一个不怎么碍事的装饰灯嵌在上面，灯柱的地方挂着一条项链。不用走过去他也知道，那是当初他送给英明的军牌。银灰色的金属质感反射着屋里的光，明明该是冰冷的视觉，却诡异地透着一股暖意。石毅皱了下眉，然后摘下脖子上的项链，走过去把自己的那条也挂在了上面。烟圈这时候也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，习惯性地挠着石毅的裤脚，表达着被人闯入空间的不满。可是石毅只是怔怔地看着那两条项链，很久都没有动一下，脑子里浮现出一句话： 家在哪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在哪里。 兜里的手机这时候刚好响了，掏出来果然是英明的电话。石毅接通的时候心里微微有些发疼。电话那边英明的声音很清晰： 你打电话找过我。 他手机关机时的未接电话会有短信通知。 你猜我现在在哪儿？ 这个时间你不在公司就在家呗，难道在我门口？ 这种把戏以前石毅玩过，不过英明知道不可能。石毅之前说他最近忙得分身乏术，将英明这句话自动切换成想见你三个字。石毅挑了一下眉角，然后很轻地踢了一脚一直趴在他脚边不肯妥协的烟圈。 你说对了，我现在在家里。 之前给我打电话有事儿？ 英明显然没有去细想石毅口中家里的意思，他刚从片场回到住的酒店，饭都没来得及吃。石毅干脆躺在床上，仰头看着那两条纠缠在一起的链子。 英明，你说一辈子长吗？ 电话里有片刻的沉默。英明过了好一会儿才回了他一句： 你大半夜的，什么毛病？ 我们一辈子都在一块儿吧。 没有拿着电话的手抬高了握住军牌。石毅的语气始终带着淡淡的笑意： 到2401那年都一直在一起。 就算晚了你也记得吃药。 石毅没说话，电话里只有彼此的呼吸声能够听得很清楚。其实放在心里的那句话，石毅知道英明能明白，他说不出口对方都能明白，那种确信甚至不需要理由。然后在不同的地点拿着手机的两个男人，隔着夜空，隔着很远的距离，想着对方此刻的表情，忍不住扬起了嘴角的弧度。天其实快亮了。 一身边空谈。